烟，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为您放送健康科普大赛，为大家介绍生活当中有用有趣儿的健康妙招。拥有一个可爱的宝宝是每一个家庭的梦想。很多人认为说这个生个健康的宝宝不就应该是女性的事情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爸爸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陈亮为我们带来主题演讲题目《小蝌蚪大问题》。 精子和卵子的相遇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在这千军万马的争夺中啊，有一颗小蝌蚪最终能获得了卵子姑娘的芳心。那么什么样的小蝌蚪才最终能有这样的机会呢？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大家看一下，颜值高，长得要帅，就像我们在座的美女喜欢帅哥一样，卵子姑娘最喜欢长得帅的小蝌蚪。小蝌蚪的标准颜值啊，是一个椭圆形的大脑袋。第二个特点，必须要跑得快，有一条足够的长尾巴，就像我们自由泳的双腿在晶莹的海洋里面自由地翱翔。如果小蝌蚪长得不够帅，我们称之为精子畸形；如果小蝌蚪跑得不够快，我们称之为弱精子症。无论是小蝌蚪的颜值不够高，还是活动率不够好，实际上来讲，在我们当前非常非常的常见。我们当前面临着一种精子质量的危机。面对这样一个精子质量危机的时代，我们怎么样才能拥有健康的小蝌蚪呢？避免过度的疲劳，生殖健康是我们整体健康的一部分，过度的疲劳会损害我们的小蝌蚪。第二个，绝对不能吸烟喝酒，孕前戒烟戒酒。在座的美女帅哥听好了。第三个，绝对避免我们所说的高温和过度的网络，尤其是我们的手机哦，智能手机千万不要放在裤兜里边。第四个，避免过度的久坐和肥胖，长期不运动，你的小蝌蚪可能也不会运动哦。所以说大家要动起来。还有一点，小蝌蚪要好，必须要吃好，吃好小蝌蚪才会好，平衡膳食，每天多吃肉蛋奶，还要补充足够的抗氧化。还有一点，心情要好，孕前要做到乐观开朗，如果你心情郁闷，小蝌蚪自然高兴不起来。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避免职业的污染。像我们的电视工作者，你们剪辑录像非常的辛苦，还有我们的油漆工、电焊工要小心。最后一点，我们提倡抓紧生孩子，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怀得上、保得住、生得好才是我们的目标。小蝌蚪在这里面责任重大。我们常说呀，别让我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条起跑线恰恰是他人生中的第一颗小蝌蚪，切记莫让人生的小蝌蚪输在起跑线。 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第二环节，健康实验室。在这一环节当中，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师副主任医师赵宁、北大医院林兰君将为我们普及健康知识，传授健康技能。他们带来的题目呢，是气道里的不速之客。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病例。陈大爷今年85岁，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每天需要按时服药。但是在一天的早上，陈大爷在服药的时候不小心地呛了一下，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却给陈大爷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的咳嗽愈发严重，并且时常感觉到气短乏力，于是他来到医院就诊。 天老，您请坐。 林医生，总算见到你了。 快说说怎么不舒服。 早上啊，我吃药的时候一不小心咳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现在特别的憋气。 哦， 我觉得喘不上气来呀。 哦， 我就觉得我的肺里啊像有个哨子似的吱吱的乱响啊。 我来给您听一听，不要着急啊。 林医生被陈大爷做了一个初步的检查，发现他的呼吸频率非常的快，而且缺氧非常严重，于是立刻安排陈大爷做了全面的检查。 陈老，通过初步的检查、全面的分析，我们怀疑您可能发生了气道异物吸入，通俗的讲就是有东西呛到您的气道里去了。您需要做一个支气管镜的检查。 什么？支气管镜啊？ 对的。 疼不疼啊？ 您放心吧，不疼。陈老，您看我们在您的支气管里边发现了什么？ 哦，这不是我早上吃的那个药片吗？ 对，这就是您气道里的不速之客药片。您呀，把药片误吸到气道里去了。 哦，你看我这一不小心啊，李医生， 惹多大的麻烦啊。 陈老别担心，您可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您看这位老爷爷跟您一样，他也把药片呛到气管里去了，还好他来得比较及时，药片外边的糖衣壳还没有完全化掉呢。 哦，那看来这还不是少数情况呢。 对了，陈老，说到误吸，咱们都容易想到小孩，但是老年人群也是气道里的不速之客的光顾对象，所以说关注误吸，关心小孩，勿忘关心老小孩。您看，在所有的异物类型里边，气道药片误吸占到了7%，所以类似您的情况呀并不少见。但是接下来这个情况可就不常见了，您请看大屏幕。那么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家，他在吃药的时候把药片带着外边的锡箔纸壳一起呛到了气管里，还好他来得比较及时，我们用支气管镜给他取了出来，病人就转危为安了。 哦，林医生，那我明白了，我今年虽然80多岁，但是我耳不聋眼不花，上个6楼的楼梯还不在话下。 您真棒。 可是我早上吃药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感觉呀，我记得我去年吃鱼卡到我的喉咙里了，我当时疼得非常的厉害，就到急诊了。可这一次我没有任何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呢？ 陈老，这个药片呛到气管里和鱼刺卡在食管里是两回事儿。呛咳误吸，您当时直接的表现可能就是一个呛咳的动作，甚至有些人连呛咳的动作都没有，我们专业术语叫做隐性吸入。您看这位老人家在做钡餐消化道造影的时候，钡剂悄无声息地跑到了他的气道里，所以这个隐性误吸是老年人的一个隐形的杀手，一定要警惕呀。 哦，那看来我这是不知不觉发生的哦。 对，因为咱们老年人咽喉部的功能比较差，咳嗽反射和吞咽反射都不好，所以误吸偏爱老年人。 哦，林医生，我现在大概明白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不明白，为什么我现在觉得老是喘不上气，憋得特别厉害呢？ 哦，这是因为呀，药片刺激气道的炎症反应，就好比手上扎了一根刺，导致局部的红肿热疼一样，药片进到气道里边也会导致炎症反应。您还算幸运，药片是完整的。这些人药片进入气道之后，迅速地释放一些腐蚀性的物质，导致气管支气管严重的狭窄，气道都成这样了，它能不憋气吗？所以您还是不幸中的万幸。 哦，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对的，观众朋友，我们团队从气道里边取出的异物五花八门，比如说像螃蟹爪、辣椒皮、小龙虾。说到这里，中秋将至，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到了蟹黄菊肥的时候，你们在吃螃蟹等一些呛咳的东西的时候，要小心异物的吸入，要小心气道里的不速之客。所以说呛咳有风险，误吸需谨慎。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总是处处充满着关于健康知识的一些谣言。比如说在大城市当中啊，大家生活压力都很大，晚上呢睡觉睡不着或者是睡不好，那这时候呢就有人支招了，说您睡前喝点酒能让您睡得香。那这个说法对吗？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师副主任医师赵宁将为我们带来关于睡前饮酒有助睡眠这一话题的讨论。 这个谣言的题目是什么？睡前饮酒有助于睡眠。不管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是我们所有在场的人员和专家，可能大家都会有一点感觉，是不是我为了保证我的睡眠，饮一点酒会感觉比较舒服，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还会神清气爽，是不是这样的呢？当然不是。从我的角度来说，睡前饮酒，如果是我们的中老年人，有可能每天需要服用一些药物，那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也有可能，比如说我感冒或者发烧的时候服用一些药品，然后呢如果这时候饮酒，大家记住一个词，双硫仑样反应，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也就是如果假设我们服用了像芬必得等等这样的药物的时候，如果同时饮酒，双硫仑样反应会发生在您身上，加重肝脏的损害。同时如果您在这时候又不正好要吃抗菌药物，假设是头孢类的，那么这个饮酒有可能是要您的性命的。那么刚才我们的林连居大夫还提到了气道误吸，其实饮酒跟气道误吸是有直接的联系的。有请我们的林连居大夫。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镇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朝，自称臣是酒中仙。那么饮酒真的会有助于睡眠吗？ 谣言止于智者。今天就让我们的谣言粉碎机来粉碎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个病例。前天晚上在急诊，有一个病人来就诊，他在睡前喝了一点酒，结果家属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意识不清，呼吸衰竭了，送到医院，我们做了紧急支气管镜，在气道里边吸出了大量的误吸物，所以这个饮酒会抑制你的吞咽反射、咳嗽反射，是一个误吸的高危因素，一定要慎重。 还有，刚才我给大家讲到了，要想生孩子，大家还是要少喝酒，并且呢是晚上尽量不要喝酒，因为它会损伤你的小蝌蚪哦。 在今天的1025健康科普故事会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移植副主任医师将为我们带来题目：器官捐献，您愿意吗？ 大家好，我是王璐，我是一名肝移植副主任医师，也是一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今天我给大家科普的题目是：器官捐献，您愿意吗？首先，什么是器官捐献？我国的器官捐献是指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是指在一位公民逝世后，可以把他身上尚有活力的器官捐献出来，移植到等待移植的患者身上，让他们获得新生。那么，器官捐献是怎样的流程呢？当不幸或者意外发生的时候，如果医生确诊我救治无望了，那么我的家属需要向我的主治医生表达我器官捐献的意愿。主治医生会联系佑安医院的器官捐献办公室或者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办公室会派出医学专家来到我的身边，对我进行医学评估，评估我的器官活力能否在别人身上存活下去。评估通过之后，办公室会派出器官捐献协调员来到我的家属身边，向我的家属解释器官捐献的政策和流程，并且和我的家属办理器官捐献知情同意手续。这里要注意，器官捐献不是一个人的决定，而是一个家庭的决定，要我的家里都支持我的决定，我的愿望才能够实现。在我去世的时候，医学专家和协调员会陪伴在我的身边，在我离世之后，为我举行一个简短的缅怀纪念手续，捐献手术就开始了。外科医生会迅速而仔细地抢救出我身上尚有活力的器官，并且协助我恢复我的仪容。器官捐献的政策和流程，并且和我的家属办理器官捐献知情同意手续。这里要注意，器官捐献不是一个人的决定，而是一个家庭的决定，要我的家里都支持我的决定，我的愿望才能够实现。在我去世的时候，医学专家和协调员会陪伴在我的身边，在我离世之后，为我举行一个简短的缅怀纪念手续，捐献手术就开始了。外科医生会迅速而仔细地抢救出我身上尚有活力的器官，并且协助我恢复我的仪容，交由家属办理后事。那么，我的器官将通过器官捐献绿色通道，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争分夺秒地赶到移植患者身上实施移植手术。手术结束后，我的一部分就可以在人家身上存活下去了。作为志愿者，大家都有的问题是，我的器官究竟捐献给了谁？我们国家有30多万等待肝脏移植的患者，有超过100万等待肾脏移植的患者，他们都有长期的慢性肝病或者肾病，很多人需要透析或者人工肝才能维持生命，我的器官就帮到了他们中的一个。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感染中心主任医师戴丽丽将给大家带来主题演讲《爱的红丝带》。 他们在父母的眼中都是至尊宝，他们本来有着非常美好的前程，他们中很多人都非常的优秀，就读于知名的中学、大学，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性安全意识的淡薄，或者是性知识的一个匮乏，生活从此蒙上阴影，安全套将是保护我们的一道重要屏障。当然您可能会问，安全套真的能有效阻挡艾滋病病毒吗？我们来看一个小实验，这是我的手机，然后把它套在安全套里，然后把它放在水里给它泡一泡。这个小实验啊，是想从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安全套对水是有很好的防护作用， 实际上艾滋病病毒比水分子要大得多，安全套对艾滋病毒的防护能力要远远大于水。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一些流行病学的调查也进一步的证实了，如果能够持续正确的使用安全套，可以很好的防护艾滋病。谢谢大家。 这一环节谣言粉碎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妇幼中心副主任医师朱云霞将带来关于常喝小苏打水有益健康这一谣言的讨论。 苏打水是含有偏碱性的，人们认为这个偏碱是对于人体有益的，那你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吗？其实答案肯定是不对的。为什么？咱们知道人体它是有一个正常的酸碱度的平衡，咱们人体的正常的 pH 值应该是在7.35到7.45之间，它的血液会有一个自动的平衡状态。但是有些人认为我多喝碱性的东西是不是就一定会把很多的体内就变成 pH 值就会偏碱一些呢？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在这个人体的这个消化系统里，它还会分泌一些个胃酸啊，还会小肠有些分泌物，它都会去综合一些这些个物质，然后造成咱们的平衡是不会变的。所以你觉得我们这个苏打水会这么有作用吗？实际上是不然的。但是我们怎么去做到一个健康的去饮食或调整呢？当然水是最健康的饮料，但是喝白水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不能一味的一定要去喝那么多的白水，其实适量的补充一些个果汁啊，或一些个这种蔬菜汁也是有养料的。对，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身体达到一个很健康的状态，一定要是饮食要是均衡的，搭配得当，才能让你更有一个更健康的身体。 今天的健康北京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